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5集《醒来》三。赤焰道长的雕工实在是不敢恭维，若非沈庙了解，只怕真的看不出来这是龙与凤了。罗檀噎了一噎，沈庙将那木盒子打开，便从里面拎出两条红绳子来。 这就是两条红绳子吗？有什么特别的？偏还说的古古怪怪，还以为是什么贵重东西，还不如送颗药草来的爽快。这道士真是吝啬，分明有这一山谷的药材，却要送这个。 沈庙却盯着那绳子，眸光微微晃动。他前生曾在道士那里得到过一根绳子，那绳子陪伴他数载，后来辗转又到了谢景行手中。他的芳魂曾在红绳之中栖息，也是连接着他前生与谢景行那一段缘法的戒指。突然就觉得这红绳也有些亲切起来。他伸出手，将红绳绑在自己手上。罗檀看着他的动作，惊道： 小表妹，你该不会要带着这个？ 沈庙满意地看着自己手上的红绳，又挑起另一个，对谢景行说道：伸手。 我不带。 伸手。沈庙重复。谢景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： 我是男人。 这个可以保平安的，你与我一起带了这个，倘若你有危险，我就能知道，我有危险你也能感觉到。沈庙随口胡诌。罗檀站在一边弱弱地问道： 真的有这么神吗？ 沈庙才不管神不神呢，他觉得赤焰道长很有本事，送的东西也应当很珍贵，便是真的如罗檀说的，这就只是两根普通的绳子，这东西与他也有深刻的意义，比那些金银更有值得纪念的地方。谢景行闻言却是没有再拒绝了，虽然还是满眼嫌弃，却仍旧任由沈庙将那红绳戴在他手上，末了还与他牢牢实实地打了个结。罗檀看得直呲牙，谢景行一个堂堂男子汉，优雅贵气的睿亲王，手上却是带着这么个玩意儿，实在算不得画面有多美好。女子气便罢了，最重要的是这红绳瞧着也不甚贵重，和他二人锦衣华服实在是相形见绌，格格不入。好了，谢景行飞快地缩回手，不动声色地将袖子往里头挪了挪，试图挡住那显眼的红色。 好啦，东西已经送过来了，看你们好像也有事的模样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先走一步。 罗檀说着又冲沈庙眨了眨眼，拖长声音说道： 小表妹这样好，我就放心了。 说罢一溜烟地跑了。沈庙愣在原地不知道说什么，谢景行开口道： 走，看烟火去。 瑞亲王府的下人们都石化了。从阳小声地问铁衣： 哎，分明生病的是夫人，怎么主子好似脑子有毛病了吧？这青天白日的看什么烟火啊？ 铁衣面无表情地把扫帚递给他： 扫地。 未央宫中，显德皇后正倚在榻上看书，她看得悠闲，一边听着手下的宫女说话，罢了将手中的书卷放下，面上含了些欣慰说： 没事就好了，这些日子纵生事端，本宫都打算去烧香祈福了。 沈庙遇刺的事情瞒着外人，却没有瞒着永乐帝和显德皇后，连高阳都没有办法，宫里的太医就更是束手无策了。说起来这些日子也真是奇了，瑞亲王府接二连三的出事，先是谢景行，谢景行才刚刚躲过一劫，偏又到了沈庙头上。好在如今沈庙也醒了，总是让人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。 显得皇后放下书就再也没了看书的心情，站起身来走到窗边站定。昨夜下过一场雨，今日便又是好天气，哪里还有昨夜里狂风大作的半点痕迹？除了窗户边的那株李子树枝枝叶叶被风雨吹打落了一地。他自语道， 龙夜也是不太平啊， 山雨欲来风满楼，瑞亲王府这样的铜墙铁壁，自谢景贤回大梁来已经出了两次事了，这本就是一种信号，或许是警告，或许是反击。因为永乐帝已经开始对卢家出手了。陶姑姑是显德皇后身边的女官，自显德皇后被立为皇后之后就一直跟在其身边，这么多年是显德皇后最忠心的心腹。陶姑姑开口道， 今儿个静妃去御书房找陛下了，去的时候满眼都是眼泪，出来的时候似乎也十分不好，静华宫的宫女们说，回去后静妃娘娘责罚了好几个下人，还摔了许多东西，似乎心情极为不好的模样。 显得皇后微微一笑， 卢家吃了亏，又想要试探陛下的态度，自然会从静妃这里下手。前几日卢夫人不还进宫见静妃了吗？ 皇上似乎对静妃娘娘也不再耐心，若是皇上真的对卢家下手，静妃这一头您看 全交给皇上自己拿主意吧。 显得皇后淡淡地说道， 是真心也好假意也罢，本宫眼中倒是瞧不清楚这些，当初既然进了宫，这些道理还是懂的。 他看向一脸担忧的陶姑姑，反而笑了。 你不会以为本宫还会在乎这些吧？ 陶姑姑不再说话，显得皇后却又看着外头说， 本宫做这个皇后开始就不把自己当作是女人了，帝王的妻子不是妻子，是要和他一同承担这个天下的人，福祸相依，生死与共，本宫从来不惧怕，本宫只是有些遗憾。 说着他看向自己的父母， 本宫没能生下自己的孩子， 当初若非静妃娘娘。 陶姑姑咬牙道，语气中有着愤恨不甘，又有着悬而未决的痛心疾首。 罢了。 显得皇后疲惫地挥手，她笑了笑，只是那笑容却是有了几分麻木的苍凉。 有没有静妃都一样，这个孩子本宫总归是生不下来的。 她轻声道， 你看后宫又有谁生下了她的孩子呢？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，所以本宫虽然遗憾，这后宫的女人都一同遗憾，本宫的遗憾也就不是遗憾了，至少本宫还有这个位置不可动摇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